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，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，阅读加我一个。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，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南宋朝廷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失散多年的柔服帝姬，当朝皇上赵构刚把他迎接回来，没出两天功夫，赵构的爷爷宋哲宗赵煦的孟皇后也跑回来了。在别人眼里头，这可是南宋的大喜事儿，双喜临门呐。可赵构呢，人家不这么想，心里头都快愁死了。难道说亲人团聚不好吗？他赵构为什么这副心情呢？他从小是父皇眼中的掌上明珠，过着让人羡慕的幸福生活。然而国破家亡的结局却改变了他的人生，同一个人却在两个地方过着不同的生活，一个几经磨难客死他乡，一个寻亲成功嫁为人妻，到底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宋朝的真假公主第三集。说到赵构这烦躁的心情，还得说是出于他这家庭，都瞧着生在帝王家好，穿金戴银，手握重权，没人不羡慕。可是啊，您光看贼吃肉，没看贼挨打呀，这里的苦您可就未必清楚了。首先一个，对于皇室来说，那不是一般的家庭，您就是一个关系再远的人，只要是皇族血统，那就得注意这皇室形象。柔福虽然是早先得宠，那是天之娇女，可现在沦落到金国那么久，你不说人家都知道你这样的身份受过什么样的遭遇。所以说这样一个公主回来了，她赵构觉得给皇族丢人了，还不如死在外头呢，那有什么可喜可贺的呀？再有了，您看现在家里啊，都一个孩子，全跟宝贝儿似的，不疼他疼谁呀？可是早先不一样，尤其是皇上妃子，孩子那么多，他根本照顾不过来。所以说别看大家是一个父亲，可这级别待遇那是天壤之别。赵构他老爹赵佶，想当初这眼里头除了柔福就没别人，以至于这孩子之间的兄妹之情根本就没有。对于赵构来讲，其他的兄弟姐妹或者是老爸的嫔妃，那全是敌人。在这种环境下生长的孩子，除了嫉妒就是攀比，攀比自己在父皇眼中的地位，甚至是攀比母亲在父皇眼中的地位。就拿赵构来说， 他的母亲韦贤妃能生下他这个皇子纯属一个意外。早先这韦氏啊，就是郑皇后宫里的一个宫女儿，跟他一起伺候郑皇后的还有一个姓乔的姑娘。其实最早赵佶看上的是这个姓乔的姑娘，乔姑娘受宠之后倒是真仗义，没把好朋友给忘了，只要是有机会就跟赵佶说这韦氏人有多好有多聪明，好话一说多了，谁这耳根子都发软。别看赵佶不喜欢，可白来的谁也不会计较。就这么着，韦氏这才有机会得到皇上的临幸。韦氏这肚子呀也挺争气，别看就被皇上临幸过一次，还真就怀上了。都说母以子贵，可是这话到了韦氏这儿，连个影都瞧不见。在赵佶眼里头，韦氏不过就是一次意外，所以别看他生了一个儿子，但这级别待遇啊并没提高。韦氏奋斗了半天在后宫里头，他这头衔也就算是一个中等级别。之所以后来能当上韦贤妃，还得说靠他儿子赵构。想当初金国头一次攻打汴京，金兵就跟赵佶谈条件，要想议和不是不可以，但你必须派出一名皇子过来谈判，否则免谈。那会儿赵佶已经把烂摊子甩出去了，自己是太上皇了，瞧着这些儿子他谁也舍不得。当朝皇上赵恒也着急呀，就问几个兄弟，你们谁能担此重任去和金兵谈判呢？几个兄弟一听啊，全往后退，谁不害怕呀，去了没准就送死了。磨叽了半天，只有赵构说了一句话，要不然我去吧，这才算解了燃眉之急。您想想，二三十个皇子，真到国家有难的时候，谁也不言语了。赵构这么一个卖国求荣的家伙都能在兄弟里边拔份，可见这北宋的赵家算是快完蛋了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总算是有人去了，赵恒这心里头啊踏实了。为了奖赏赵构，赵恒还以他父亲的名义升韦氏为贤妃。咱要是换个角度想想，韦贤妃这头衔是拿儿子的命换来的，可见这母子俩早先在宫里是个什么级别了。现如今他赵构是南宋的皇上，总算有了出头之日。您说这柔福回来也好，还是其他亲人回来也罢，他赵构心里能高兴吗？怎么可能对这些敌人有好感呢？自打开城门派人把他们接回来，已经够给面子了。自从柔福回家之后，赵构连多瞧一眼都没有。好多大臣也问皇上，皇上啊，您是柔福帝姬的哥哥，虽然冯异他们看过了，可您没再确定一下吗？再一回听到这话，赵构一脸的不耐烦，哎呀，他们都认准了不就得了吗？我还干嘛老怀疑呀？人都回来了，难道说我再给轰回去？其实赵构之所以这么说呀，也是因为他心里没谱。宋朝的时候啊，这男女有别非常严格，别看都在皇宫里边，这兄妹俩要想见面只能在一些朝会国家典礼上，还得是离得远远的瞧上一眼，其他的时候根本见不着。所以说对于他这个妹子赵构根本不了解，再有事隔这么多年了，即便知道长相那也忘得差不多了。冯异这人呢，又是赵构的心腹，既然他都确认了，赵构何必再调查呢？更何况跟柔福前后脚回家的孟太后也没怀疑，所以这事儿就算这么定下了。柔福回宫不久，这赵构就替他物色了一个高官作为驸马。在外人看来，他这个哥哥算是仁至义尽了，可赵构的真正意图呢， 却是想早点把柔福打发出去。柔福出嫁之后的两年一直过得挺太平，可谁成想就在两年之后又一起认亲事件发生了。绍兴二年的时候，有一个姓易的姑娘就跑到了宫门口说要认亲，说她自己是赵构同父异母的妹妹，荣德帝姬。这下刚刚太平了才两年的朝廷又闹腾起来了。这荣德帝姬是谁呢？她得算是赵吉闺女里边年龄最大的一位公主。北宋还没灭亡的时候，赵吉就把她嫁给了一位将军做妻子。当年金国掠走人质的时候，这荣德帝姬和他的驸马也在其中，不过驸马没活多久死了，这荣德帝姬呢也就改嫁了。赵构那边刚清闲点，又来这么一出，他就不明白了，这金国的防御怎么这么差呀，隔三差五的竟往回跑人了。自打这位姑娘出现之后，一群大臣又跟蚊子似的天天宗着赵构，皇上啊，流的都是皇家的血，您给看看去呀，不能放着不管呐。赵构一听，呵，还这一套，行嘞。赵构心里这烦呐，就这么一帮人守在赵构身边，他想不问都不行。结果还是老办法，找几个宫里的老人去验证一下，真的留下，假的宰了。当时上到朝廷要员，下到普通百姓，全等信儿呢。没用几天功夫，这结果出来了。跟柔福不一样啊，这位易姑娘不光没捞着身份，把命搭进去了，假的。原来啊，这易姑娘是一个商人的老婆，连年征战也吃了不少的苦，就在逃亡的路上啊，认识了一个人。这个人早先在荣德帝姬宫里边做侍卫，俩人老聊天，易姑娘对宫里的八卦新闻特感兴趣，这侍卫呢也爱说，一来二去的给他讲了不少。当时柔福认亲这事儿，那就是特大新闻呢。这易姑娘一琢磨，他能认，那我也能认呢。我知道宫里的事儿也不少啊，早先北宋那些人跑的跑，死的死，谁还会记得荣德帝姬什么样啊？结果就多了个心眼儿，打算冒充，成了，他可就混上了一个辉煌的前途。谁想到刚一见到宫里人，这长相问题就瞧着不对劲了。接下来那些问题，这易姑娘答的也是驴唇不对马嘴。您想想，宫里边的一个侍卫，他能知道多少公主房里的事儿啊？结果这易姑娘好日子没过上，命倒是丢了。假公主认亲这事儿一发生，全国上下一片哗然。不过您说这赵构就没举一反三的想想，荣德帝姬能假扮，这柔福帝姬难道就不能冒充吗？赵构啊还真没动这心思。为什么呢？一来是因为这柔福已经嫁人了，泼出去的水，嫁出去的人是别人家的人了。当初赵构又是给钱又是给名分的，就是希望柔福能离他远远的。自打柔福嫁人以后，还真就没回来过几回，所以对于赵构来讲没那心思琢磨，只要不瞧见他，不让他添堵就行了。第二一个呢，就是赵构太忙，忙得根本没工夫搭理这事儿。他忙什么呢？他是一天到晚的忙活着给金国割地赔款。金国势力大，北宋都被灭了，他这南宋小朝廷算什么呀？更何况人家金国到现在都没承认他这皇上。所以您瞧，赵构他老爹老妈外的那些亲戚全在金国当人质，他都没这胆儿把人给要回来。对于赵构来讲，先得赔笑脸让金国承认他这皇上，这才是大事。绍兴十二年，功夫不负有心人呐，赵构往里搭了多少东西，金国这才同意跟赵构签下一纸协议，承认赵构是南宋的皇帝，还把赵构的母亲韦贤妃给放回来了。当然其他人不是不放，而是都死了。 拉回来的活人只有韦贤妃一个，其他的都是棺椁。这下赵构可高兴了，和母亲分开这么久了，这回总算见着了。而且赵构一听说怎么着，父亲和那哥哥全去世了，这心情格外的好。就看赵构是双眉上扬，神清气爽，这嘴呀、都快咧到脑后勺去了，赶紧张罗手下大臣，赶紧的赶快准备迎接仪式，把我母后和其他家眷的棺椁迎回城。这下南宋都城可热闹喽，上上下下都跟过节似的。赵构为了迎接母亲，还亲自跑到城门口。就看母子二人相见的那一刻，还真是挺感人的，两个人哭得跟泪人似的。韦贤妃这手就没离开过赵构。一番感动之后，韦贤妃先开口说话了：“儿啊，赶紧把你父皇和其他家眷的棺椁送进城去，好好准备给他们厚葬了吧。”赵构一听这话才意识到，后面虽说不是活的，但也不能不管呐。赵构假模三道的站在那些棺椁前边，挨着个的说了几句瞎话。就看赵构先是站在他老爹赵吉的棺椁前抹眼泪：“父皇啊，儿子不孝啊，没能让您享福，您可别生我气，您放心，这国家我替您治理，让您在天有灵，能够安息。”说完了又走到哥哥棺椁前边，这赵构说：“皇兄啊，你走好，别有什么遗憾，都有我在呢。”哎，这是实话，都有我在呢。就这样，赵构是一个个的说，可说到最后，赵构可傻眼了。为什么呢？这回啊，他站在棺椁这上边写着几个字：“柔服地基棺椁。” 柔服，没看错吧？ 赵构揉了半天眼睛，一个劲儿的瞧，没错啊，上边写的就是柔服啊。可这柔服早先不回来了吗？而且我还亲自安排给他嫁人了。瞧见赵构这副表情，韦贤妃也纳闷，说：“你这是怎么了？”“ 啊，母亲呐，这柔服地基也死在金国了。” 韦贤妃一听这话也懵了，这还有假呀？我都把棺椁带回来了。赵构心说：“也是，母亲没必要骗我。不过如果这棺椁里边放的真是柔服的尸体，那早先我嫁出去那位到底是谁呀？”想到这儿，赵构也懵了。不行，我得赶紧调查一下。真假公主调查又一次展开了，不过这次的力度啊，比哪回都强。早先的提问调查全省了，上来就是一套严刑逼供。贾柔福这回可真扛不住了，压根儿没人再把她看成公主了，这待遇完全就是罪犯。经过几天的审讯，贾柔福终于招供了。原来这位冒名顶替了12年的贾柔福啊，是个尼姑，法号叫敬善。其实说起来，这姑娘命也挺苦的。早先汴京被金国攻陷以后，她就被乱兵抓到了北方。就在路上，敬善碰上了一个叫张喜儿的宫女，俩人年岁差不多，所以一路上互相照应，成了朋友。张喜儿早先在王贵妃的宫里边做事，所以对宫里边的事儿，还有这个柔服地基特别了解，平时没事儿就跟敬善念叨，还总说敬善呐，你不光是长得像柔服，连气质啊都像我家主子。敬善呢多了个心眼儿，就把张喜儿这话全给记下来了。战火连天，敬善被人拐卖了3回，最后落到土匪窝里，还被迫嫁给了一个土匪。那年正好赶上南宋在越州剿匪，但凡被抓的全都处死。敬善为了保住命啊，这才说：“我是柔服地基。”柔服出宫之前，那是个没嫁人的公主， 所以了解他的人并不多，敬善装起来就更容易了。几次审查都是蒙混过关，不光保住了性命，还过上好日子了。看到调查报告，赵构这脑门子上都快起火了。这姑娘骗了我12年呢，把我当傻子呀。一气之下下令把敬善给杀了。早先负责调查此事的人员也都没好结果，死的死，罚的罚。南宋这场持续了12年的真假公主案这才真相大白。不过虽然在正史上这桩公案已经了结了，但是民间野史里边啊，却有不同的说法。有人说其实宫里的这位柔福是真公主，就是因为韦贤妃回来了，她出于保护自己才一口咬定这人是假的。那这两个人之间为什么要你死我活的呢？您想啊，早先这柔福和韦贤妃都在洗衣院里边待过，都知道这日子是怎么过的。作为太上皇的老婆，当朝皇上的亲妈，沦落到卖身接客，这韦贤妃呀，怕别人知道。如果要是贞洁烈女，韦贤妃就应该自尽，保住名节。可她没死，苟且偷生了。所以说，要想不让别人知道，她只能杀人灭口。杀了柔福，就没人能够证实了。无论是正史也好，野史也好，这段故事倒是可以让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看这皇家的亲情。钱财权力那都是身外之物，人和人之间最难以割舍的就是一个情字。帝王家的子嗣过着让人羡慕嫉妒的生活，可是他们之间却很少有家庭的和睦与亲情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